的灭火呀，啪就泼在这煤气灶上了。这个咱记住啊，这是大忌讳。这种情况往那上头泼水根本没用处，而且它会进一步激发这个火势。果不其然，这火噗，让这水一激呀、啊，好家伙，上了房了！哎呀，屋里面墙啊，这个地上的这个什么家具啊，全都燎着了。火苗啊，顺窗户擦擦擦擦擦擦窜出去了。老太太一看，哎呀，坏了，这要出人命，救命啊！他这么一嚷嚷，借饼儿、朱锦祥、朱大爷听见了，哟，这老姐姐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晌午弄饭，这玩意儿也不能来他个火烧连营啊！赶紧三步并作两步，来到老江家门口，汤一脚把门踹开，一看老太太坐地下呢。上去之后，把老太太三把两把给搀到院子里面安全的地方。老太太说：“哎呀，不行，那屋里面那煤气罐会都炸了。”老朱一想，对呀，煤气罐这。他要漏煤气，老这么漏着煤气炸了怎么办呢？冒着生命危险，老爷子70多了，又返回到屋内，哎呀，呛得难受啊，使了很大的劲头，找了半天，找着那煤气灶了，把那煤气灶啊，本儿他给关上了。这才是啊，更严重的事情没有发生。总算是人没事儿，房子那是了了，恐怕得重新来一回了。就是说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可能常发生，但是呢咱们说啊，安全那是头一位的，得特别当心，特别是独居在家的老人家。这说的是70多岁老大爷救了90多岁老奶奶。再讲一个啊，也讲一老奶奶的事情，是吧？河南有一个毕阳，那个地方呢有一位农村妇女，中年人，家里面呢跟这个爱人丈夫啊一块呢种地搞生产，还有孩子，是吧？还有老人啊，这个老人呢就是这位中年妇女的母亲。这位女同志叫江米芬啊，她的这个爱人呢是退伍兵，多年前啊回乡务农了，是吧？然后跟这个江米芬俩人生活的很幸福。除他们之外呢，家里头还有老太太，这老太太呢是江米芬的母亲，不过呢不是亲妈啊，你说对了，后妈不是，养母也不是，过继的。嗨，老太太能过继吗？不是，那是什么亲戚啊？姨也不是，姑姑，反正我跟你说啊，一言以蔽之，一点都不沾亲带故，什么血缘关系都没有，那干嘛跟家养活着呀？皆因为这位江的嫂说了，长得像我妈啊，还有这事儿呢？望家领老太太，你看看，这位江的嫂啊，不是河南当地人。哪人啊？是这个云南昆明那边的。他是多年前啊老乡给他介绍了，这么着呢就是从云南那么远地方远嫁到河南毕阳。他现在这丈夫叫苗根来，苗的哥，不过呢这不是江大嫂的头一次婚姻，而他的头一次婚姻之所以破裂没走到头，这两口子皆因为打外头请回来这妈啊。这跟老太太什么关系啊？嗨，这个江大嫂啊打小生活很困难啊，家里头呢父母带着她过活。很小的时候江大嫂就有这个印象，什么呢？这个父母亲关系不好，终日里拌嘴吵架干仗，家常便饭。特别是他这妈好像精神不太好，不太正常，跟他爸爸老嚷嚷，嚷来嚷去，就是江米芬江大嫂他妈妈走了， 找不着了。离家出走多年了，哎呀，姜大嫂啊，这是他的心病啊。心的话说，我们这亲妈老太太跑哪儿去了呢？怎么找不着这人呢？想了很多办法，公安机关也去了，是吧，找亲戚朋友都找不着。哎，赶到她嫁到这个河南泌阳之后没多久啊，寻思说要不然我回趟昆明老家吧，云南昆明看看我爸爸去。就在回家的路上，进了云南，离昆明不远，在道边上打眼一看，哟，蹲着一老太太，衣衫褴褛，哎呀，脸上全是滋泥，头发是宛如乱草蓬蒿一般。哟，这是个要饭的，流落街头的老人家。这一看这老太太呀，这姜大嫂因为这些年啊，妈妈跟她失散了走了，所以心里面老是惦记这个事情。走在街市之上，但凡看见孤单单一人在街上流浪这个老太太，她都过去多看两眼。一个呢是这人心好心善，很同情这样的人，甚至于说呢给了点钱给点吃的。再一个他存着一份心，哎呀，你说老天爷会不会就睁了眼了啊，让我们娘两个在街头就这样偶遇团圆呢。这回看这老太太不看则已，一看，哎呀，姜大嫂啊当时就哭了，眼泪唰就下来了，这不是我的亲娘吗？抢步上前，砰，把老太太给抱住了。哎呀妈呀，你这些年跑哪儿去了？你让我想死了，哎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再看老太太，老太太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来，好像有点糊里糊涂的，看着这个姜碧芬呢，这眼神很迷离很错乱，仿佛是听明白了好像没明白。哟，姜碧芬仔细一看，哎呀，你看我妈妈这些年流落啊外地啊，老太太肯定糊涂了，身体不好嘛，走的时候就脑子就不太清楚。你哎呀，这越想越难受，这抱着他妈这哭啊，走走走，妈跟我回家回家回家，我好好给您收拾收拾。把这流落街头外头捡的这老太太带回家去了。一进屋他爸爸一看，哟，哟呵，姑娘回来了，怎么着，省亲来了啊？爸爸，那什么，您看看您看看您看看他，指着边老太太。他爸爸说，哟，这是谁啊？这丈母娘啊，怎么穿成这样？嗨，什么丈母娘啊，这是我妈。你妈，你妈不都跑了吗？哎呀，这不是我把她弄回来了吗？打哪儿弄回来的？街上路边。老头仔细的看了看这老太太，是因为他这个流落在外啊，这脸上啊没说嘛，都是泥啊水什么的啊，好几天没洗澡了可能是。但是那当然是自己的媳妇儿呢，他认识啊。再一看这老太太不对，孩儿啊，赶紧给人送回去吧，捡错了，这不是你亲妈。哎呦，不可能，什么不可能啊，我媳妇儿我不认识，再说你也没溜，你妈妈生你养你这个老太太你不认识，你看你打外头这捡回一老太太了，跟咱没关系，你这不是你不找事儿吗？这不是，这谁家老太太呀？哟，姜碧芬一合计，坏了，这玩意儿是吧，出状况了啊，这不行，这玩意儿捡错了，那怎么着，送回去啊，送回去啊。转念一想，不行，为什么呀？不能送回去，老太太神志不清，跟我回了家倍儿高兴，在她眼里头，尽管她不是我亲妈，可是在她看来这是回了家了，我就是她亲闺女，我再把他送回去，让他在街头就这么流浪啊，风吹日晒雨淋的，这么大岁数那还活得了吗？我于心何忍呢？想到此处啊，牙一咬脚一跺，嘿嘿，爸爸耶，老太太我流了。把这老太太就直接带回家，带回他那河南老家去了。行了，养着吧，就是我亲妈，不是亲妈胜似亲妈， 我就把他当亲妈养活着，那将来要找着你亲妈呢，我俩老太太一块养怎么着吧。心就这么善，他心善啊，他丈夫不答应，婆家也不干呢，打哪儿弄的你老太太回来，他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搁家里留着他，你要非养活他，那玩意儿你也走吧。这个江碧芬一看他丈夫，我说你也是这意思吗？我可不也这意思吗？要不然咱没法过日子。好，你说的啊，带着老太太跟她丈夫离了婚，单过没过几年，没说吗，又跟现在的丈夫俩人认识恋爱结婚。现在这丈夫对老太太什么态度呢？接纳啊，开始的时候也有点别扭，但是没说嘛，这位大哥人家是部队转业兵，深明大义，我这媳妇儿心好心善，对素不相识老太太照顾都这么体贴入微，那将来对我对我们孩儿是不是，对我的家里的老人的都没得说呀，必须的，我也好好的孝顺养活他。你看见了没有，世上还是好人多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都说虎毒不食子，哎呦，极个别的啊也吃是吗，别提了。新京报的报道，这档子事儿啊咱们曾经念叨过，这就说这个爹妈呀对孩子他应该是负一定责任的，负了很大的责任，要不怎么法律上叫监护人呢，孩子未成年你爹妈就脱不了干系，甭管是教育还是照顾，这个责任不可能委过于他人，没那个事情。可是咱北京啊就发生过这个事情，节目里面我简单跟您说过一嘴，什么呢，有一妇女，她跟丈夫啊俩人关系也不是特别好，反正也拌嘴也吵架，生了一孩子，这孩子呀打小就不是特别的健康，反正有点这个身体啊哪儿不合适吧，但是小孩本身很可爱，但是呢这个两口子关系不好，这女的就迁怒于这孩子，我这么理解啊，她实际上是迁怒，为什么呢，事发之前跟丈夫吵架来着，心里面不痛快，孩子边上啊是玩啊是干嘛，这女的就睡了嘛，睡觉了，睡着着的一睁眼，哟，小孩才两岁啊，儿子那小孩啊他不懂事儿啊，地下正玩呢，抓着东西正吃呢，呵，当妈的恨的呀，怎么回事啊，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呀，上去就一把喷，这孩子往后噔噔噔噔噔噔哭嚓，把孩子推了一屁墩儿，才两岁小男孩受得了吗，后脑勺啪摔地下，后来发现这孩子呀就这么一嗓子颅骨骨折了，疼得哇哇大哭啊，哎呀，当妈的一看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拿出一塑料袋来扑照孩子脑袋上，然后呢，然后他呀觉得没事儿了啊，你看孩子不哭了吗，是吧，不哭了我就继续睡觉吧，蒙头大睡，等到醒转过来再一看，这孩子还哭吗，哭不出来了，嘿嘿，闷死了。你说出这个事情，这爹妈的他能没责任吗，哪有这么带孩子的呀，是不是啊。京华时报讲一档的事儿，咱北京的啊，这就说啊，爷儿两个相依为命，得亏有这么个孩子，算是他爸爸未来人生的希望啊。那位说也不能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是有人是这么说，但是你这个人生你这个是吧，多种选择呀，你自己你还得有自己的发展啊，那得分人，这大哥不行，怎么呢，吸毒30年了啊，哪儿的事儿啊，咱北京啊宝钞胡同知道吧，东城那边住了一位，咱就说啊不说叫什么了，化名比方说姓张，50来岁，张大哥，这张大哥呀现在啊在那附近开了一煎饼摊儿，一天到晚呢给这个来来往往的这些个人们他们煎饼，街坊啊邻居啊都照应他啊，您给来一套是吧，您给来两套啊，您给搁俩鸡蛋，张大哥服务态度倍儿好。但是您可能不知道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 这张大哥呀，嘿，吸毒成瘾，朋友给带他的拐他的，一块儿出去走吸粉去。最初啊，他们这叫走板，什么您呢，行话啊，就瘾君子啊，他们有他们自己这个啊专业术语。走板是什么呢？就是吸毒啊，有一种吸法，把这毒品啊，这碎末知道吧，把它搁在纸上，然后底下拿这打火机啊烧一下，就是这个腾起来这点烟儿，他上去一吸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爽啊！那个说你是很内行，嗨，我是看影视剧里面看来的。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哈哈。这就是这张大哥当初就干这个，这叫走板是吧，啊，还叫什么来着，叫追龙。后来啊不过瘾了，直接扎胳膊吧，静脉注射了，好家伙，吸毒成了瘾喽。因为这吸毒40岁上才结婚，结了婚就好好过日子，那哪成啊，他这毒瘾是受不了啊，每隔几个小时就得来赶紧扎一个或者走一个，你知道吗，刚结婚的时候媳妇都不知道他还有这个毛病呢。后来发现他怎么老出去呀，媳妇说怎么回事啊，你平常白天出去上班去，晚上夜里你也出去，你干嘛去大半夜的，哎呀你甭管了，我那什么，我出去我溜溜，跟媳妇撒谎。起先媳妇是没多想，那时间长了他能不怀疑吗，能不起疑心吗。有一回跟几个道友，什么您呢，就是他们这行里头啊，是吧，他们这圈子，就他那吸毒朋友圈，哥几个跑他们家里头吸毒来了。他那意思，媳妇儿下班下的晚，谁成想今儿个啊，人那边早收工，回到屋里头一拉门一看，嚯，这家伙抽上了，把媳妇儿恨的都给我出去。老张一看，对，你们先走吧，别惹事，你我怎么了，你也出去，把媳妇儿气的。得了，日子不过了，离婚。那年他们家那孩子才3岁，打离婚的时候呢，那边人家问了，说这孩子怎么办，照理说应该跟着妈妈，但是老张呢觉得当时啊可能没多想，但是冥冥之中他有个信念，有这孩子啊，很可爱的小儿子，这是我的骨血，我的血脉，我的亲人，这个世上恐怕也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，这孩子要是跟了我，尽管说就我这口嗜好长此以往对孩子不利，但是为什么把这孩子留在这个身边呢，老张后来实话实说，有点私心，不过这个私心也看怎么理解，他是为了为将来能有点希望。也别说不大点的这个孩子还真把他给救了，多年之后啊，他不是戒毒了吗，进了戒毒所了，出来之后回到家里，哎呀，老爹老妈不在了，不能说让他气死的，反正跟他这个长期吸毒是有关系的，爹妈难受啊，老头老太太走了，家里面呢弟媳妇儿不接纳他，跟他没话说，儿子见了他呢也带答不理的，哎呀，老张一看这没法活了，得亏这个时候呢社区里面有那个专门的戒毒民警小袁，说别人不管我们得管啊，不能把他推到社会上啊，你这样的话他必须得复吸了啊，为了保证他能够戒毒成功，帮着他，给他提供各种各样帮助，包括经常回来给他检测呀啊，上什么心理疏导啊之类的，甚至于民警啊跑到他儿子他们学校去了，找校长找老师劝劝孩子，别人不认他，儿子不能不认爸爸呀，你不认他这人就完了，给他条生路，就这么着做通了孩子的工作，终于儿子叫了一声爹，在那之后儿子跟爹又说了句话，我说爸爸耶，您就算为了我，您不吸毒行吗，就这句话老张算是记住了，没说吗， 儿子是他唯一的希望，为了儿子什么都能做。于是下定决心跟民警说了，您帮着我，您给我找个室友。警察心的话说了，你说咱们这市场经济，这我们公安机关怎么帮？行了行了，子女有这话，为了您，让您啊戒毒成功，让您重返社会，没得说，责无旁贷，是义不容辞。联系了好多方面给他办这个手续，终于让这老张开上了煎饼摊，生活步入正轨了，跟儿子关系也是日渐融洽，岂不好哉，不得了了。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您继续来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有情 借前生来世都是被人的故事，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，究竟是怎